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饮誉全球醉功夫嘅。咁啊，呢个题目咧的确系同讲功夫茶有关系嘅。咁但系咧，我哋系希望通过一个比较特别嘅角度睇下功夫茶后边讲紧嘅，或者而家我哋饮功夫茶后边讲到嘅有关传统再造嘅问题嘅。咁啊，呢个问题咧的确系唔系我哋净系我哋谂嘅，系嘉宾咧为我哋带过嚟。咁所以除咗今日讲咧，除咗我啦，加齐啦。Michael 啦，我哋戰隊成員繼續講咗咧，都要一齊陪咧又翻嚟嘅我哋嘅好嘉賓張樂祥。咁啊 ，Lawrence， 歡迎。 咁啊 ，Lawrence 喺之前咧已經講過一啲咧有關即係賣官嘅清朝賣官嘅制度嘅啲問題。咁當時嘅啟發相當多對我嚟講啊，咁啊好有意思。咁今日咧大轉變啊，我哋唔講賣官，不過都有啲關係嘅，都係啲 陽風下啲， 做咗個官就飲杯茶嘅一個問題。咁但係咧嗰個氣氛啊、時代啊、方向都唔同啊。咁啊，先就等阿嘉齊講下題目先好嘛？ 好啊，好啊。咁嗱，我哋介紹少少阿 Lawrence 啦。Lawrence 而家就喺香港科技大學人民社會科學院咧嗰度做教學啦，做研究嘅工作。咁咁我哋其實就問下 Lawrence 有啲咩題目想帶嚟嘅。咁所以就唔係我哋咧 inspire 呢件事，咁、 yes. 但係就係佢即係去主動提出咧，我哋可以去討論咧呢方面嘅話題。咁飲茶，我相信大家都會有興趣嘅。咁尤其是我哋之前都有啲集數咧，講個即係飲茶嘅文化，咁唔係淨係中國啦，同埋仲有全世界點樣對於茶嘅接受咁樣。嗱，咁但係咧，我哋而家講即係受到阿Lawrence嘅啟發啦，咁就係我哋而家講茶咧，或者係中國人嘅茶，咁可能就嗰、那個屬於叫做獨一無二地係一種叫做中國文化嘅嘢，嗰、那個感覺咧係淡化咗好多。真係好淡㗎喇。點解？因為日本人又飲茶，英國人飲茶，咁佢哋會覺得嗰啲都係佢哋國家自己嘅文化，就唔係淨係中國人壟斷嘅。咁但係即係喺全世界裏面，我哋要譬如中國人要攞返嗰個飲茶嘅話語權，有啲咩嘢做緊呢？咁可能其中一樣嘅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功夫茶啦。咁功夫茶，我諗喺香港生活得耐嘅人咧，大概都知道呢樣嘢唔係全個中國都有嘅，咁可能就係、是比較係潮州文化。咁我哋去潮州菜館或者打完冷，就可能會飲翻杯功夫茶去解一解滯啦。咁但係即係呢樣嘢而家可能今時今日，羅雲社會同我哋解釋多啲，就會係比較係一個全國嘅文化，甚至係中國茶藝嘅一個代表啦，茶藝啊，又係啲 keywords， 我哋又可以去討論啦。好啦，嗱，咁我解一解題，唔好意思啊，俾咗咁長嘅一個論述喺度。咁我解題咧，呢首詩咧就唔係我哋作嘅，咁但係咧中間嗰個詩句咧，我哋有啲咁多改動。咁即係作者咧就是、一位現代人，係喺研究潮汕咧嗰啲歌謠啊、傳統文化一位專家啦、啊，就叫做梁少玲。咁梁少玲咧，佢呢首詩咧即係好長啊。咁就叫做潮州功夫茶，即係呢個係顧名思義㗎啦。咁但係我哋選其中兩句咧，同大家講一講。咁就係咧，佢話沖茶儒雅極講究，跟住咧飲如全球最夫功。嗱，咁佢原本係為咗押韻咧，就將功夫咧兩個字調轉咗。咁頭先都經阿Lawrence去考證啦，就係嗰個功夫咧唔係武功嘅功，我哋唔係打錯字嚇，即係工業嘅工。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咁就係呢個功夫茶人能夠飲譽全球，咁其實係背後有好多人喺度做咗好多功夫，有啲好多 craftsmanship 咁喺中間咧去發展呢件事，變成咗一個好重要嘅中國茶文化嘅代表呢個就係我哋揀個題咧嘅意思啦。 係啦，即係我哋今日主要會講嘅係傳統再造，但係咧。即係Lawrence正嘅地方咧，就係佢第一咧，佢今日即係俾埋方向，我哋真係好正。就係我哋可以通過講功夫茶呢一個傳統再造嘅過程，可以透視到好多其實喺我哋近代社會裏面，我哋所謂嘅傳統嘢，所謂嘅以前嘅嘢、舊時嘅嘢，其實背後係啲咩嚟？即係呢一個問題咧，歷史人做咧真係非常之恰當嘅。即係其實我哋好多嘢，喂，樣嘢都係。好耐噶咯，通常啲老叔父都同佢嗰样嘢好耐噶啦，嗰啲嘢系以前噶啦，嗰啲嘢傳統嚟嘅，然後就有個話語權，然後最後要你咧就係你要跟，係嘛？咁但係我 OK， 我尊重傳統，我跟冇所謂。但係如果原來嗰個傳統係假嘅咧，咁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喺裏邊。咁所以今日咧就請 Lawrence 咧就要即係分享一下中間有一啲過程。 不如我哋先問下 Lawrence 點解 會做呢個研究先啦。Yeah. 雖然咧，我同 Lawrence 都熟嘅，都係即係大家都以前都廣大同事，都識同佢太太同佢都識一段長嘅時間，好多時都飲茶灌水談天說地，但就冇聽到佢原來飲茶灌水之餘，對於茶係有呢個研究。點解會做呢個研究？ 其實我自己飲茶由大學時代開始啦，咁即係中意咗飲茶，咁啊去飲中國茶，一般都係中國茶啦。咁我阿爺，我記得由細個好細個嗰陣時開始就見到佢成日都飲茶。佢其實係杯不離手嘅，成日都係一杯咁樣大杯。咁入面永遠都有啲茶葉。咁我哋係上海人，所以佢飲嘅就係綠茶。咁佢話茶冇乜味，咪加啲水咯嚇。咁再加啲水咯，真係再唔夠味嘅，再加啲茶咯嚇。咁樣咁就飲成日嘅。我記得我嗰陣時初初學飲茶之後，因為香港學飲茶一般都係啲細壺細杯咁嘅沖法啦，大家都應該去過茶藝館啊嗰啲地方都會見過啦嚇。咁我記得我第一次我咁樣沖茶俾佢飲，佢就話：你咁飲法咪好澀咯，咪好苦咯？點飲啊咁細杯嚇？即係佢好明顯係好陌生嘅，佢對呢個飲茶嘅方法咁。即係當時我就冇懷疑啦，但係後來諗一下，唔係好對路喎。咁點解佢一個飲茶飲咗咁多年嘅人，佢係由細飲到大嘅，點解佢會對呢個飲茶嘅方法咁陌生咧？咁、唯一喺即係日常生活入面，當時我會遇到咁嘅飲茶方法，就好似你話潮州打冷啊，去潮州餐館啊咁飲食完飯咁，佢係俾一杯咁嘅細嘢你，咁我就。即係唯一記憶當中，即係真實自己嘅個人記憶當中，就係咁樣樣嘅情況之下遇到過咁嘅飲茶方法。除此之外，其實你喺茶藝館出面係見唔到人咁樣飲茶嘅。咁 我完全同意啊，因為我爸爸係廣東台山人，我細細個都係同佢飲茶，佢屋企都係一個萬壽無疆嘅嗰啲 大壺大壺， 跟住有個蓋吸住，永遠有茶葉，永遠飲唔曬。但我真係從來幾十年未見過佢用 shoot 下杯嚟飲茶。 嗱，我要真係要幫㗎啦，我就要做研究，就係做作家曹象賢，咁佢係浙江金華人，咁但佢喺上海好長時間，佢基本上是一個飲茶嘅作者，佢好多相片咧就係用依種杯。係 啦。 冲一杯好闷嘅茶，然后就写文，咁啊，即由朝到晚唔停 嘅， 系佢系不停咁就有好多好多好多嘅茶，咁嗰个量好惊人，咁而佢话佢冇茶就写唔到嘅， 系 咁茶佢一日可以写萬几二萬字嘅报章文章， 同埋一定系绿茶， 系咯，咁所以系啦，所以佢背后我觉得呢个嘢，我谂唔系一个孤立，即系孤证嚟，系一个五十年代好多人都系一个咁样嘅生活形态。 其实你睇翻林语堂。佢寫《生活的藝術》入面，佢有提到，因為佢係閩南人，咁佢就話啊，我哋屋企嘅家鄉飲茶，咁就同潮州人飲茶相約啦，基本上都係細壺細杯咁樣慢慢沖。咁佢就講啦，我哋呢啲飲茶方法咧，淨係我家鄉附近先至係咁樣飲嘅啫，中國其他地方咧係唔會咁樣飲茶嘅。咁跟住五十年代初有個叫做翁輝東嘅作家，係佢係潮州人嚟嘅，佢係寫一本都唔可以叫書，一篇文啦，叫《潮州茶經》。咁、那個序言入面就講話，解放之後，京省人士嚟到潮州，見到我哋咁樣嘅飲茶方法，都覺得好可愛。即係當即係言下之意都係，除咗我哋呢一個地區之外，其他人基本上唔係咁樣飲茶嘅，而佢哋好多係甚至未見過。咁點樣由呢一個地區性嘅一個傳統？發展到依家，你去北京又好，你去西安又好，你去國外都好，你去一間賣茶嘅鋪頭，你去一啲所謂嘅茶道、茶藝嘅一啲活動，飲茶絕大部分都係細壺細杯、多量嘅茶葉重複沖泡嘅一個做法。呢個係潮州功夫茶源頭嘅一種做法啦。 嗱，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好正嘅發現啦。譬如我。都翻大陸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我試過有一次去一個韶關一個山區度做一個交流，個山區度唔山區，其實就係江西邊境即係一個地方。咁佢裏邊嗰個村長會招呼你嘅時候咧，整張咁巨型嘅茶台就同你傾偈，就係正正就係正話咯，成日講嗰種細壺細杯好大張嘅木台，有一套嘢，然後沖壺水倒咗佢，然後就再斟嗰種嘅形態。咁令我肯定覺得我即係千禧年代成日周圍走嘅時候，就會覺得咦嗰樣可能係即係中國文化一部分，大家都係咁做。咁而 Lawrence 可能提出咗個問題，就係呢個所謂嘅傳統可能 都是一個傳統再做的一件事， 三四十年到啦，大概最多最多啦。 咪大家可以感覺到啲咩咧？就係如果我哋睇翻上一兩代人，佢哋對於飲茶個文化、飲茶嘅記憶，無論咩地區都好，就係冇一個所謂全中國性嘅飲茶嘅方式。咁啊，個各地嗰個無論係茶葉或者係我飲茶嘅方法咧，都可以有好大嘅唔同。咁所以即係而家譬如今日咧嘅中國，如果係話有一種即係屬於成個中華文明嘅飲茶嘅一個自古以嚟嘅方法咧，其實係一種新嘢嚟，一種新嘢，即係同歷史嘅或者我哋好近嘅一個即係文化上面嘅記憶都係無關。咁可以話就係點解我哋覺得佢係再創造會係好有意思啦？就因為可能呢樣嘢唔單止係淨係我哋飲茶咁簡單。咁啊，背後可能就係引導到我哋去諗咩叫做中國茶咯。咁因為 Lawrence 首先提咗呢個 term 咧，就好明顯係我係留學嘅結果嚟。因為咧，我以前我哋飲茶從來都唔會講中國茶， 嗯 啊，咁就係飲茶啦。因為茶係本身就係我哋嘅文化嚟啊嘛。但去到外國咧，好多人就會問你飲咩，有特別係啲海外嘅華僑咧，就會問，譬如去英國咧，就會問我係飲西茶定係飲中國茶。咁我覺得好奇怪嚇、啊，茶都咁多嘢分 嘅。啱啊，通常我中國人問你飲普洱定係飲壽眉定飲香片，就唔會問你飲係咪飲中國茶。 因為你喺英國有 English breakfast 啊嘛、，English breakfast tea 啊嘛，即係佢哋有佢自己嘅傳統再造嗰邊，所以一定要 make sure 你係飲邊一類嘅茶。 咪所以可能咧，我理解就係有一個他者有觀眾，或者喺海外嘅地方，我哋特別先需要用茶呢樣嘢建構中國嘅身份。 都唔止淨係海外嘅，你因為其實當然海外有關係，即係譬如而家好多外國人嚟到中國旅遊又好，生活又好，佢哋見到呢一套咁嘅嘢，即係呢啲架撐嚇、細壺細杯咁樣，有張大嘅木台去跟茶鋪，咁佢哋就會話：哦、，this is Chinese tea， 呢個中國茶係咪？即係佢哋嘅感覺就係咁樣。咁而呢一樣嘢係會有一種循環噶嘛，咁我哋就會自認啊係呢個係中國茶喎，咁跟住就會更加將佢 reify 咗，變成一個更即係更中國嘅一種概念。但係其實呢個本身佢個成個普及同埋發明嘅過程，其實都幾有趣的。 係啊，所以點樣出口轉內銷啊，外來又變本土咧，其實一個好微妙嘅一個文化再造嘅過程。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次我哋討論嘅裏面咧，令我諗起一個好微妙嘅一個問題。我哋正話講咗啲五十年代嘅人飲茶，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係大大杯嘅，係嘛？咁但係然後咧，明顯咧潮州茶咧就係、是、飲法就有唔同，而當時嘅潮州人都覺得自己飲茶咧係有即係獨樹一次嘅，就係、是、有得意有趣。但係點講咧？佢有自己嘅傳統喺裏面，而一個地區嘅傳統。咁但係我哋晚近真係翻大陸飲嘅時候咧，佢好似成為咗一個周圍附近都係咁飲茶嘅一個好強嘅一個傳統或者潮流啦。咁睇你點樣睇？咁呢樣嘢咧，令我覺得真係中間有好多好微妙嘅嘢可以討論啊！嘉齊啊， 唔係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好有趣㗎，就係我哋咧係香港人都係廣府人為主啦。咁廣府人會覺得潮州人係邊皮啲嘅，即係可能文化上冇廣府咁高尚。咁但係潮州人當然自己唔係咁睇啦。係，即係喺歷史文化上面，佢哋都有好相當之強嘅傳統。咁所以頭先咧，我哋即係引過呢首呢、這個題目嗰首詩咧嘅作者咧，嗱我要講清楚，佢係叫做郭兆玲，唔係梁兆玲。我口快講錯咗啦。 你講你以前女朋友個名出嚟， 唔係嘅， 不能説的。 咁但係咧，佢個即係佢係即係一個民族學家啦。其實搜集咗好多地方上面嘅文獻、地方上面嘅詩詞，咁以至佢再用嗰啲文獻啊、詩詞嚟到去再創作啦。咁嗱，呢個過程裏面其實就係要突顯住，即係個頭先我哋個詩題都係叫做潮州功夫茶，係突顯佢潮州嗰、那個即係高尚嘅文化喺度。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唔單止淨係潮州啊，呢樣嘢原來係全中國嘅。即係一個即係中國國家代表啊，咁樣一個發展嘅過程。 係啦，咁佢嚟自邊度嘅咧？其實即係佢點樣一個起點或者發展嘅過程就係點嘅咧？ 其實你睇翻即係睇翻文獻啦，呢啲嘢嘅來頭源頭應該係由台灣出現。台灣70年代嗰陣時，咁當時嗱台灣就不嬲都由清末開始啦嚇，咁又開始有產茶。咁茶亦都一不嬲係台灣嘅出口嘅大宗，佢哋戰後 一路都有出口茶葉，但係茶葉其實以前台灣內銷係好弱嘅，好微弱嘅，90%多嘅茶葉都係出口。但係70年代左右開始，咁經濟開始比較蓬勃少少啦，咁就開始咗有呢個內銷嘅市場。咁當時就當有一班大陸嚟嘅 即 逃難黨嘅逃難嘅所謂嘅 intellectual 啦嚇，仲有啲就台灣本地嘅人啦，咁佢哋就重新將當地傳統嘅飲茶文化，就係同即潮汕或者閩南嘅一個飲茶嘅傳統，重新包裝一下，就成為咗我哋依家所謂嘅茶藝嘅一個飲茶嘅新嘅方法。咁喺包裝嘅過程中咧，其實有好多得意嘅轉折點嘅。譬如茶藝呢個字本身係新嘅，點解唔叫茶道咧？嚇，佢哋嗰陣時有提倡過啊，係咪應該叫茶道？但係佢哋就覺得茶道咁日本已經有茶道咯。我哋如果叫茶道嘅話，因為台灣以前係日本殖民地啊嘛，我哋叫茶道嘅話，好多人可能會混淆啊，所以要有一個新嘅詞語去即係。突顯我哋自己嘅不同之處，所以你茶藝咧，如果睇翻70、80年代嗰啲大詞典，權威性嘅大詞典咧，係冇呢個字嘅，呢個係一個新詞語嚟。但係如果你依家睇翻，你依家去書局買個新嘅詞典咁樣咧，茶藝會喺入邊嘅。 所以頭先係啊，首先講到，如果台灣以前係日本殖民地啦，咁我哋知道其實茶嘅出口，台灣嘅大宗其中一個最大嘅買家都係日本啦。咁我相信佢喺茶葉嘅貿易啊，即係所謂佢唔用茶藝，佢當然即係代表佢了解茶道啦。咁所以茶道、茶藝啊，或者大家喺飲茶嘅文化，會唔會喺當時就算國民黨去到台灣嘅時候啊，即係嘗試呢個重新包裝，會唔會中間都遺留咗一啲日本嘅影響喺入邊滲透？ 係啦，就係佢喺呢個重新包裝呢個過程當中咧，亦都注入咗一啲日本茶道嘅美學嘅一啲思想嘅一啲諗法啦，因為佢哋傳統台灣嘅所謂嘅老茶館啦，就係黃島獨都有嘅，即係獨可能冇咁多啦。 即係飲茶應該係享受人生 嘅。係啊係啊，即係喺啲老嘢去飲茶，飲茶嗰陣時嘅賭錢，咁跟住又食煙，又即係有好多其他嘢嘅嚇。咁所以嗰陣時60年代台灣茶館係一個唔係一個咁好嘅地方。咁佢哋點樣重新包裝咗一種新嘅茶藝咧？就叫所謂嘅茶藝館。咁呢個茶藝館咧，就係要高尚少少，可以話係小康社會嘅一啲咁嘅，即係同佢依家咖啡館咁嘅差唔多嘅一種地方啦。咁當中咧就注入咗日本人飲茶茶道嗰陣時，佢哋擺設嗰種咁嘅美學嘅觀。譬如你依家見到所謂嘅，佢哋依家台灣好多人會做呢樣嘢，叫擺茶席。咁茶席就一個茶壺啦。幾隻杯啦，咁擺得好靚咁樣，咁有啲花，有個煲水嘅嘢，咁跟住咧個茶席嘅主人咧就會好慢慢咁樣，好煞有介事咁樣喺度咁沖茶，咁就俾你飲。呢一套嘢你如果俾一個傳統嘅潮州人睇，話喂呢個係潮州功夫茶，佢話嚇唔係啊嘛，你講笑啊，搞乜鬼啊你？啲茶都凍曬啦，即係潮州人傳統唔會咁樣飲茶嘅。但係佢哋喺呢個新嘅茶藝嘅一個做法下面咧就會嘅。咁呢一套嘢即係佢哋咁樣即係好特登嘅一種 好 performative 嘅一種做法，一種動作咧，係日本嗰邊學翻嚟嘅。 即係我嘅打冷嘅記憶咧，都有啲嘅，即係嗰啲老闆佢都講，即係功夫茶。嗰杯茶好熱嘅水，好濃嘅茶，俾你燒製就非常之精彩嘅，咁所以你就趁熱就飲咗落去啦，一啖過就飲。咁所以如你所講，如果佢好多灑大龍鳳嘅話，嗰、那個燒製功能就可能就冇咗下。 係啊，但係佢哋覺得係美學嘅一種啊嘛。咁依家有啲人係幾十年嚟研究呢啲所謂嘅美學觀，咁你如果去書店入面，你會見到好多啲咁嘅茶藝與美學咁嘅書啊，呢唔出奇嘅，就係呢個。70年代開始慢慢發展嘅一種文化嘅一種潮流啦。咁喺改革開放之後，台灣商人進軍大陸嗰陣時，就將呢一套茶文化帶咗入去。天人茶葉，即係呢個集團。咁佢哋但依家入喺大陸咁開咗間叫做天福嘅一個集團。咁佢哋就推廣咗呢套台灣嘅飲茶嘅方法。咁好快。 好快咁樣全國中國都學咗點樣飲呢套嘢，咁就變咗一種係咯，又係一種新即係小康社會嘅一種代表嘅一種 係啊 文化行為咯。 你講得精彩，真係小康社會文化行為就係、是、第一件事就係發達啦，發達咩來源我唔討論啦。咁就發達之後就起樓啦，起完樓之後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廳，好大嘅廳有一套好廿幾個位坐咗嘅木嘅木原木嘅桌椅。 上面一定要有一個好巨型嘅玻璃轉盤， 係啦，唔係嗰個木椅嘅中間咧有一個方嘅一個 area， 咁就係擺咗一個偏廳位嘅。那個偏廳位咧就係一個八張凳嘅地方，即係話個廳分兩嚿，一個就係大廳就坐嘅睇電視嘅，中間有偏廳咧就會喺度。咁然後咧嗰個主人咧就會坐喺嗰度不斷咁沖茶，咁咧就會叫啲人咧就去過去傾偈。咁呢個係我經唔止一個地方，好多唔同嘅地方咧， 北京上海都有 嘅，就遇到一個咁樣嘅。嘅文化，咁如你所講就係、是、可能就係喺佢嘅角度，呢、這、一個就係我富起來嘅一個表徵，一個象徵。 絕對有關係。 喺我個人經驗，我即係我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前後都經常翻大陸即係、就是、工作啦，我會見到嗰個普遍性做呢件事嘅普遍性咧，係真係隨住經濟發展而越嚟越多地方咁做。Yeah. 譬如我九十年代初喺國內做嘢嘅時候，係見唔到好多人會咁樣做嘅。Yeah. 慢慢去到二千年後或者即係二零一零打後特別係咧，即係嗰個前後嘅時間，係真係你去到任何一啲大城市，你只要圍埋一齊食飯或者一啲即係招呼，都會出現呢一個所謂嘅類似茶席嘅方法啊嘅招呼方法。 我喺桂林有啦。係雲南有啦，即係然後山西有啦，北京有啦，廣東有啦，內蒙古都仲有飲酒嘅，即係但係你會見到周圍就係咁咯，咁你會見到嗰個文化推廣已經成為一個好普遍嘅部分。但我一直唔係 aware 係一件咁嘅事，所以落場嚟呢個文係精彩。 我06年去北京做咗一年嘢，即係做 research。咁嗰陣時我記得去即係又係即係。檔案館閂咗門之後，咁去飲茶啦，同啲 friend。嗰陣時有啲人就話：係啊，幾年前我哋個個都飲鐵觀音㗎，之前咪飲花茶咯，北京人都係飲花茶㗎啦，嚇、嗯。跟住後來飲咗鐵觀音飲咗滿，依家咪開始飲普洱咯嚇。嗰陣時二千年中啱啱開始普洱興起上嚟嗰陣時， 普洱漲價 係啊，普洱漲價嗰陣時 好犀利， 突然之間係幾年嘅事，同埋嗰陣時大家飲茶嘅人都記得。啊！幾年前我哋唔係咁樣飲茶嘅，係十年之內就轉變得好快就。 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原本有一個地區性嘅文化或者係習慣或者傳統，即係透過即係外來包裝之後演變成一個全國性嘅現象。後尾就即係係咪已經係話係一個全國性嘅文化？ 嗱，我我即係點解好著迷於今日嗰個 topic 同埋題目？因為之前做一集茶，一集咖啡。其實我哋討論咗好多譬如英國突然間爆炸性嘅茶嘅 consumer 增長，佢又由所謂上流社會一直延伸到中產，然後推翻去其實即係啲勞工嘅階層一齊去飲茶。如果過程係爆炸性，係基本全個英國大家都不自覺嘅，即係冇一個好強話，我哋而家要飲茶弊，我哋有冇茶嘅危機？我哋點解要飲啲外國勢力嘅東西？冇嘅，即係好自然地就去變咗去變一個文化。咁而可能落場你之後個討論就係捕捉緊嗰一下。即係話個文化轉由邊個潮流轉去另外一個潮流嘅時候，嗰一個狀況係點樣嚟？ 可能我自己見識少啊，咁就真係我翻身大陸咧，都係啲學術嘅工作，咁就少接觸啲有錢人生意人，咁所以就冇去到嗰個咁儒雅嘅風格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聽阿樂祥講啦，即係基本上飲功夫茶係潮州自古以嚟已經有嘅嘢，去到台灣突然之間即係再去即係銷售去。即係整個中國大陸咧，變成一種好儒雅嘅功夫。咁但係最過癮係咩咧？最過癮係沖茶嗰下過程咧。頭先我哋嗰首詩就係、是，即係沖茶係儒雅最講究。咁就係要好芙蓉風雅嘅。但係係咩人沖茶咧？就可能喺個生意上邊、商場上面好成功嘅人，佢就坐埋喺耳邊，咁嚟到去好向你奉茶，好儒雅地去招呼你，既又有禮貌。亦都係即係可能係好體面、好高級知識分子嘅一個風格咁樣。 係啊，即係佢就係因為就加齊嗰個點就係講翻都有啲好嘅，可能佢承襲住日本茶道嘅文化精神就係、是，就係、是、嗰個人入到去就係一個好謙卑嘅狀況，佢就唔會話高高仲係高高在上嘅，反而就係邀請你入嚟喺同一個 area 度可以傾偈去談天，咁啊攞到呢啲嘅文化嘅部分都可能係佢嘅好處啊。 嗯 咁同埋佢仲有一樣就係、是，因為中國傳統係的確有自己嘅飲茶文化，不過同依家我哋想象嘅唔同咁解啫。咁所以就變咗更加容易接受咯。 不過功夫茶就係好多嘢都要沖茶嗰人做。咁可以去服侍你飲茶都係好事嚟嘅。 係啦，所以正話我哋聽到幾樣唔同嘅嘢，我哋話聽到即係做生意嘅，即係引入嘅台商嘅，然後點樣變成咗一個可能傾生意啊、交際啊、應酬啊，甚至乎係中產階級裏面點樣展現自己嘅生活形態嘅一種嘅一種嘅東西。咁你會見到個傳統再做嘅過程咧，翻去歷史嘅背景裏面咧，其實係相當有趣嘅。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咁啊，正话我哋闲谈之际咧，讲咗好，即系令我好踌躇嘅一个现象就系，譬如我哋正话而家讲而家个茶艺咧，系一个主人奉茶倾生意里边一个过程啦。咁其实令我谂起嘅反而系，可能之前啲集数讲到日本茶室里边嘅一啲部分。咁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几次，日本文化系唔同，譬如我哋讲到，譬如利休即系千利休，讲即系创。佢所做嘅茶道或者茶艺嘅文化嘅时候，好强调就係嗰个过程点样去做啊，唔同嘅部分。咁然后呢嗰、那个嘅主人识唔识得用嗰一套嘅方式去奉茶俾佢请嚟嘅客人呢，係好重要。譬如寿吉自己啦，利休做即係茶人主道，天皇当时去做啦，呢啲嘅过程其实当时大家係好重要嘅，即係一个最重要嘅国家场合去做嘅一件事。咁而正话我问洛翔嘅时候，你话其实系咪而家主人奉茶系咪当时中国大陆好常见嘅一个文化咧？其实 你睇翻明清时代嘅一啲画啦，或者睇翻当时嘅一啲文献，有关茶叶点样饮茶嘅一啲文献啦，好少会好仔细咁样讲到点样去冲茶，点样饮茶，同埋你睇啲画嘅话，一般都系茶同喺度做呢样嘢。 嗯。 主人奉茶呢个 concept 我唔可以话冇啊，但係应该唔系一个主流嘅一种做法， 或者可能系地区性，未必系普遍全国性。 潮州我觉得潮州功夫茶一般系主人冲嘅，但係你譬如喺江南地区咁，就一般都系奉茶同奉茶咁样，而唔会系话主人帮你去砌一杯茶，一般系唔会做。 我哋好难喺度咁样去讲到，但係譬如我哋譬如講建築嘅時候，你要講福建嘅建築文化同日本嘅建築文化之間有一個千絲萬縷嘅關係，係好多嘅組件之間可以證明。咁而中間嘅貿易亦都相當長嘅時候啊，即係話潮州嘅港口同日本之間嘅貿易，福建嘅港口同日本之間貿易，因為呢個洋流嘅問題。咁所以我會見到中間呢、這個可能佢潮州文化裏面一啲好獨特嘅部分，就通過呢個傳統嘅再造，變咗一個成個大陸都有嘅文化。 同埋仲有一樣嘢其實幾得意嘅，你睇翻七八十年代啦，台灣或者甚至中國大陸八九十年代開始嘅，有好多新嘅出版物有關茶、有關飲茶嘅出版物，而好多呢出版物咧係教緊你點樣沖茶。 嗯， 出呢啲書即係話有一個好廣大嘅一個讀者係唔識點樣沖茶，唔識點樣用呢個方法去沖茶，甚至有教室佢哋有好多呢啲咁嘅茶人就係開班嘅。咁點解要開班啫？開班即係你唔識啦，你唔識我先要教你嘅啫嘛。如果唔係教你做乜啫？係咪先？你如果你屋企平時都係咁樣飲開嘅，我唔使教你啦。要教嘅話，即係話佢哋唔識。所以話呢個係其實大家學翻嚟嘅一種傳統嚟嘅，而唔係一個自己屋企入邊成日會認識到已經學識咗嘅一套傳統。 但呢個就係有趣嘅地方，即係有時我喺國內同啲朋友啲爭議就係，即係大家咧好多時咧即係為咗擁有就。唔係好記得學識嗰個過程，即係大家都係喺度爭持緊，究竟冇理由我學佢嘅，一定係我自古以嚟啦。但係你即係喺飲茶呢件事入面咧，我都聽過類似嘅爭議，特別你頭先講到嗰、那個，其實係一個歷史上好普遍喺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發生嘅一個近岸嘅交流，但係當中涉及到日本、中國大陸同台灣嘅時候咧，件事咧就。好容易變成好火爆，就變成好微妙又火爆啊！既愛且恨嘅一個所謂嘅即係 national identity 嘅問題，即係呢個我覺得都值得大家深思。 係啊，咁好似我哋依家現代中文咁用啲詞匯都好多都係日本十九世紀發明嘅一啲詞匯啦。 不過呢個亦都唔可以話係即係中國係一個普遍，係淨係中國嘅現象，都係全球都係普遍。因為當個地方富起來嘅時候咧，即係都好希望去建構個國家嘅認同啊，國家嘅 identity 啊，或者係希望擁有一啲事情。譬如我睇翻，就算講翻茶，英國嘅都係，即係英國頭先我阿卓然喺上一節有講到英國，但其實英國喺十九世紀中開始啦，當佢嗰個做茶技術啦。機械化啦，可以量化啦，佢嘅國力、經濟同埋軍事如日方中嘅時候，佢特別係出咗兩間即係 L 字頭同 T 字頭嘅一個即係茶廠，可以變成茶包之後，佢開始慢慢將茶去淡化，佢係一個舶來品嘅一個形象。佢會慢慢開始建構咧，即係所謂嘅 British National Drink， 即係佢點樣為之一個 British Tea 去分別咗你係外來嘅中國茶。第一，佢強調佢係飲 black tea， 即係我哋叫紅茶嘛，即係佢哋叫黑茶啦。咁其實佢唔係真係想飲紅茶嘅，因為大家知道其實紅茶佢所謂嘅 ferment， 即係嗰個係咪發酵嗰個過程係長啲，能夠可以長時間經過好遠嘅運輸都唔會變壞，同埋咧紅茶比起綠茶咧喺中國咧係賣平好多嘅。咁所以咧，佢可以有低啲嘅成本，咁所以佢啊更加賺得多。但系咧，佢就話：我哋係飲第一，我係飲紅茶嘅；第二，我哋係混茶葉嘅。OK， 即係混埋唔同嘅茶葉，唔係飲一種茶葉。第三，呢個緊要啦。 不過中國其實以前一路都有混茶 嘅。係啊，但佢唔敢樣提啊嘛。係啊，即係佢覺得佢就會強調就係、是、喺中國就會飲綠茶，就唔混茶。我混茶啦，我有特別嘅配方啦，我飲紅茶啦，同埋我會加糖同埋奶。呢、這個就係我哋英國飲茶嘅 national identity。 係啊，即係 T 字頭嗰間就係攞咗即係大吉嶺紅茶裏面嘅，即係簡簡單單就係喺印度裏面可以生產茶啦。咁 L 字頭嗰間就喺石蘭啦，就即係有一個好好嘅即係茶葉生產啦。佢哋都係即係帝國主義成功嘅例子啊！即係咦，佢 非常成功， 能夠移種成功咗，咁建立公司亦都可以做出口。咁而棍茶或者溝茶喺當時英國。喺處理呢一堆茶嘅現況就係啲茶葉質素所限啦，長途運輸之下好多嘅茶葉咧，即係變壞變爛啦。咁你溝一溝佢咧，件事就變得美觀起上嚟。咁啊，加啲香料啦。 唔知大家有冇咁嘅過程？就係我哋可能細個飲奶茶，香港嘅奶茶咧，因為我哋叫港式奶茶，係我非常之覺得好唔自在。即係點解奶茶係奶茶啦，係咪？咁但係咧，港式奶茶我哋要去泡製嘅時候咧，咁大家諗呢樣嘢，大概應該可能同英國人有關啦。咁所以就會買啲 L 字頭啊、T 字頭啊嗰啲茶葉翻嚟。哇！點知擺落去沖茶，你會覺得搞錯， 淡而無味， 都唔係嗰種味嘅， 完全唔係嗰種。 係啦，嗱、那個過程裏邊就係香港人可能喺吸收呢個奶茶文化裏邊，再有自己一個文化再創造。咁但係漸漸地，咁邊個介紹呢樣嘢俾我哋？咁呢個咁嘅 concept 或者呢個咁嘅記憶可能好淵源，可能同英國有啲關係，但係又唔係好講到個關係係點。好似頭先我講嗰、那個，我去仿效嗰個奶茶泡沖泡嘅過程，我做唔到啊！咁我覺得佢有啲渣嘅。咁有啲咩諗法呢？就係頭先大家去講到唔同嘅，可能係我哋吸收嘅外嚟文化，咁我哋就忘記咗我哋吸收嘅過程。呢就係教識徒弟冇師傅嘛。 Yeah， 我其實之前執數都有。反覆咁講就係嗰個品味嘅過程，我哋話 taste 呢個字有趣之處就係佢既係一種文化身份，即係我有品味就代表我比你高尚 ，civilized 知識多啲，某程度上係社會嘅地位會高啲。但同一時間，品味亦都係同味覺有關係，個字就係、是因就辨味。所以其實佢點樣你食嘢飲嘢係嘛，去見到你嗰個身份咧，其實喺唔好話淨係。中國啊，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用咁嘅方式去做。咁所以正話落場，你講個問題就係教沖茶就係一樣，就係佢既係一種consume 飲食嘅一個行為，但同一時間都係點樣令你 civilize 一個過程， 提升自己嘅。 係啊，但其實你都係揾嘢嚟提升嘅啫嘛。即係我而家要提升啦。咁而家個人話我俾啲嘢你，等你提升下，咁我就提升咗。咁但係其實嗰個落場嘅文章就係話，依一個過程裏邊其實都唔係一啲。新嘅東好舊嘅嘢，好傳統話好有文化地位嘅，本身可能第一個新嘅創造同埋發明。 但係新得嚟又有舊嘅， yeah， 又 有地方 嘅，又有舊嘅元素喺入面咧。呢個就係佢吸引人嘅地方、因為你如果係完全真係重新發明嘅，完全新嘅，咁就好難令人去接受呢一樣新嘢。但係佢啱啱夠吸收全即係舊嘅元素喺入面。 又重新包裝過，咁就令你更加容易去接受呢樣。 你有冇類似嘅其他東西都係咁樣微妙地包裝嘅咧？ 唔係嗱，我諗起第一樣嘢咧，即係呢個都係承接你嘅問題，再最後啲咁樣總結嘅地方啦。就係我哋譬如近年中國人食飯咧，會係配紅酒嘅。咁紅酒好明顯唔係，即係好多時候會飲紅酒食飯。 你懂得 好明顯，好明顯唔係中國嘢啦，係外學外國嘅嘢。咁嗱，但係譬如法國人飲紅酒、西班牙人飲紅酒，佢哋有個 context 嘅，就係點樣配啲咩食物，咁樣嚟去食法去飲法。咁呢個過程裏面咧，即係我諗喺紅酒在地化或者係喺中國被接收嘅個過程當中咧，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家可以繼續 observe 嘅呢個現象，我覺得好有趣。咁但係咧，點樣翻翻去同嗰個功夫茶嘅問題拉上關係咧？即係大家要諗，我哋以前食潮州菜。點樣係飲功夫茶嘅？係通常都係食完飯我嚟解滯噶嘛。咁係嗰個係同個食飯飯局，你食過啲咩嘢之間係有一定嘅關係。咁但係而家我哋講茶藝咧，係將嗰個飲茶同嗰個食飯咧係抽空咗出嚟，咁變成咗一樣咧，可能同我哋喺餐桌上邊即係原來嘅一個部分係無關嘅一件事情。咁呢個咁嘅可能係抽空咗一個然後再我哋補充咗好多藝術嘅成分。補充咗我哋覺得可能係好多芙蓉風雅嘅嘢，甚至乎係可能有時係好作狀嘅嘢喺作對當中啦。咁但係有啲咩咧？可能就有一個新嘅價值啊。咁我新嘅價值就係、是、我係做生意嘅，但我都可以好圓硬。我仲有一個時間同你食完飯、兑完酒，跟住咧就坐低喺度沖茶，同你喺度解酒，係啦，服侍你。 中間有好大嘅 symbolism 喺度，其實即係佢嗰個 performance 係代表咗即係。我既文且武，係嘛？ Yeah. 我又識揾錢，但係同時間我又懂文化，即係呢個係好勁。 即係所以拜關公都係好預眼。 不過唔係淨係飲食嘅，即係你話有啲傳統再造嘅一啲例子，譬如舉例喺民國時期，其實旗袍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咁大家知道旗袍點解叫旗同袍，就係八旗婦女嘅長袍嘛。即係開初就即係比較闊袍大袖嘅，但係去到民國嘅時候，特別係二十年代。特別係當時已經係即係所謂嘅漢族為首嘅一個中華民國嘅時期啦。咁但係當佢1929年啊，佢就有個叫服制嘅條例，係規定女士嘅禮服咧，就係、是、著類似旗袍嘅衫。咁當時旗袍就爆啦，因為但係當時嗰個旗袍就係同而家旗袍唔同嘅，即係佢係去到膝頭哥嘅啫，即係冇咁窄身嘅。但係去到30年代，亦都係透過模仿同埋喺即係喺一啲條約講。同一啲西方文化結合，越嚟越窄啊，又開叉，好似而家今日嘅旗袍。但係有趣就係呢啲即係所謂嘅滿族嘅服飾，係 suppose 漢族為首嘅啊，民國人士趕佢啊走，或者係所謂嘅 復老嘢， 係復國之後啊。但係你將佢著翻上身咧，而家變成好多漢族為首嘅女領袖，或者係佢哋嘅領袖嘅太太咧，就變成好似一個中國嘅傳統嘅服飾。咁呢個傳統再造，我覺得有趣嘅。不過最有趣就係唔係好多人承認嗰個模仿啊，即係承認嗰個擁有。咁呢個係更加特別嘅。 咁被發明的傳統呢個 concept 喺歷史學界最出名嘅例子就係蘇格蘭人著男人著裙啦，嗰、個 kill 佢 Eric Hobsbawm 佢寫嗰篇文嗰陣時，即係提出呢個 concept 嗰陣時就係、是、講當時19世紀英國人點樣重新再想像。將呢樣嘢變成一個蘇格蘭人嘅傳統，其實以前唔係蘇格蘭人嘅傳統，係蘇格蘭嘅 山地人 先至會咁做 嗰啲傳統，係嗰啲格仔群。 因為就係咁啊，就係我是誰啊，同埋我想成為什麼，係嘛？喺呢啲咁嘅情況咧，有陣時咧係需要有啲文化外顯，見到嘢先做，食咩啦，著乜啦，點樣有啲嘅行為啦，都係見得到。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傳統再造呢個問題咧係好微妙同好有趣嘅。咁啊，正話一節數講到，譬如話建國之後啊，咁你要嘗試尋找一啲傳統服飾啊，會代表某啲嘅東西。做生意嘅人係嘛，要增逐個市場，可能要推動一啲新嘅文化嘅融合啊，唔同嘅嘢就加落去，等你可以銷售同埋販賣。咁啊，富起來嘅人或者係成長起嚟嘅階層，你都可能要尋找一啲東西去證明自己嘅階層嘅存在。咁我哋呢啲嘢咧，好多都好難係喺裏面睇得到，即係譬如話你讀幾多書啊嗰啲冇辦法證明啊嘛。咁但係服裝啊、飲食咧就比較容易俾人睇到， 你係啲乜嘢？咁你可能可以理解為 show off 啦，但係其實裏面有好多冇辦法唔去，即係外表嘅嘢係冇辦法唔去俾大家去睇到嘅部分嘅。咁啊，其實我都好想有一件衫證明自己係一個，你係讀書人啊，讀過書啊，係起碼係有睇書啊咁樣嘅衫，有冇啲咁嘅衫啊，家齊？ 嗱，即係漆黑中嘅螢火蟲就應該點都睇到你嘅。 嗰、那個係小毛啦。 啊，腹有詩書氣自華咧，大家都應該係嘅。咁但係咧，即係有冇辦法可以外顯一啲咧？頭先咧，阿 Michael 提到咧，旗袍可能就係代表中華民族嘅一個象徵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喺歷史上邊咧，有啲人咧，佢哋都希望咧，有一啲衣服可以著完之後，表現到自己係一個儒者嘅象徵。咁嗱，呢種衫咧，大家正常嘅係唔會有聽過嘅，就叫深衣，係即係深黑個深嘅衣服。咁深衣係咩嚟嘅咧？咁嗱，呢個問題咧，就係、是、留低，即係喺古書裏邊咧，可能留低咗一個講法，就叫深衣。咁但係確實係點樣咧？歷史上邊咧，有好多人就重新去追求，即係究竟深衣係咩回事？嗱，深衣就應該喺漢朝同埋以前咧，嗰啲儒者啊，佢哋嘅一個標準嘅服飾，或者一種代表性嘅服飾。咁但係漢朝以後咧，咁歐洲人不時好混亂啦，咁可能就呢種咁嘅深衣就消亡咗，即係大家都唔知佢係咩嚟。即係唐朝嘅人著嘅衫，好明顯就應該同深衣無關。係到邊位仁兄突然之間諗起啊，不如我哋整翻件深衣嚟著喎，就唔係好近嘅。喺南宋嘅時候嘅朱夫子朱熹，咁咧 都似係佢嘅。 咁朱熹咧，佢就即係諗住要重新創造，或者係將中國嘅嗰種固有嘅文化咧，去發揚光大。咁所以就即係設計咗，或者係根據佢對古書嘅理解咧，就設計咗一件叫深衣嘅衫出嚟。咁但係當然啦，呢種咁嘅衣服咧，就照計就有啲標奇立異嘅，即係我睇好多啲圖像就係、是、大概係即係上身同下身嗰個剪裁係分開咁樣，咁下身就可能好多塊布拼埋一齊，嚇顏色就應該即係顧名思義啦，以深色為主，但我亦都見到例子佢係淺色嘅，嚇咁所以就即係但係當然唔係好鮮豔嘅顏色，咁確實係點樣呢？我哋又係唔知嘅，點解呢？咁就因為咧，我點解會認識深衣呢件事呢？就係研究明朝同埋明末清初一位人物啦，黃宗羲啊。咁就即係學識原來世界上個深衣呢樣嘢，原來朱夫子有搞過，就因為黃宗羲都有一篇深衣考，就係佢講深衣究竟係咩嚟。嗱，佢要考究咩深衣咧？咩意思呢？就係到到明朝後期啊，呢樣嘢係消失咗，即係已經唔見咗。咁可能有啲即係我記得睇《明月學案》裏面有啲好特別嘅儒者咧，佢哋就會嘗試著一啲佢哋發明出嚟嘅深衣，一啲好奇怪嘅服飾嚟到代表自己。嗱，呢種係深衣，所以我係儒家。咁你就即係睇下我幾有儒者嘅表現。好啦，嗱，到阿朱熹、黃宗羲兩位即係都好重要嘅儒者，佢哋相隔幾百年，原來又要再發明多一次呢個傳統出嚟，咁咩意思呢？其實呢個深衣可能唔係一種好適合人去著嘅，或者唔係好 popular 嘅，好簡單嘅一種著法。如果唔係，佢唔會失傳啦，係嘛？咁就係、是，但係呢個就係一個。我可以見到就係不斷要將嗰、那個傳統再發明嘅一個例子，就係、是、咁樣鍥而不捨。可能突然之間聽日有人喺香港又要推行著深衣啊！ 但係即係衣食住行咧，即、就、係、是、我初初以為就係日常生活嘅嘢，但係原來咧，即係特別係新近嘅一啲文化研究啊，或者甚至乎歷史政治學嘅研究咧，覺得衣食住行咧其實可以好大件事，因為咧衣食住行涉及到傳統再造，涉及到傳統嘅標籤。原來咧即係最近有一種即係新嘅學問咧，叫做 food and nationalism。或者係即可能第時有 clothing 或者 fashion and nationalism 都未定嘅，就係、是、或者叫 gastro nationalism， 即係話常味 口味 常味民族主義啊，或者 gastro diplomacy 就係常味外交政策咁樣。點解會咁樣？因為特別係喺聯合國嘅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嗰個清單開放之後咧，即係大家發覺咧，原來大家希望去爭奪嗰啲食物嘅位置咧，都產生好多國族認同啊，或者啲某一啲傳統係你係我嘅一啲爭奪，即其中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就係、是黎巴嫩同埋以色列大家爭奪嗰個叫hummus 係嘛，嗰種醬啊，究竟係屬你係屬我啦？咁另一種就頭先我哋都有講啦，究竟係即功夫茶或者茶道茶藝誰屬啦？咁但係你見到有啲乜嘢係喺嗰啲清單上面咧？咁其實你都見到有一啲國家就希望將嗰件事咧係先講擁有先，但係就先唔好去討論究竟點樣交流學習。譬如話，我哋見到有法國菜喺入邊啦，最即係差唔多係最先去登記有法國菜啦，跟住就係墨西哥菜啦，跟住我哋見到有和食、kimchi 是同一年出現啦嚇，咁啊同埋有土耳其嘅咖啡，當然我暫時未見到有中國茶或者茶藝茶道類似嘅嘢，但你見到即係 food and nationalism 同 food and national identity 咧，都係一個即係慢慢好值得大家去研究嘅一個話題。 你見到就係、是、當然可能有商業嘅考慮喺裏邊啦，即係爭，但係你見到就係大家都爭奪緊就係我是什麼，我是誰嘅一個咁樣， 什麼是我的 係啦嘅一個標籤，其實都重要嘅，即係因為你。我認為在全球化的情況之下，其實好多嘢越嚟越相似相近，嗯、就係因為咁嘅話，你嘅張力就好強，就係、是、我點樣證明自己嘅存在。即係如果大家都係用同一套方式去向前行緊嘅時候，我同你根本冇分別嘅。咁如果你又比我強大嘅話，咁我的存在有咩意思啊？同以前嘅嗰種貴國之間嘅好大嘅差異又好唔同啦。即係。而人口流動又自由，咁喺邊度生活都一樣啫。咁我點解唔去其他地方更加好咁過生活咧？係嘛？咁啊，走曬咪擺下。 我諗起兩樣嘢啫，羅文阻住你講。咁就係同食物有關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諗可能國族認同同埋食物之間嘅關係咧，喺留學生嘅世界係更加明白嘅。 嗯。 咁即係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留學咧，會可能喺宿舍裏邊，你要做一樣 potluck 嘅行為。咁就係大家嗰個唔同層同 what 咁樣咧，你要走出嚟，大家一齊去啲人攞味餸嚟到去招呼其他嘅同學嘅。咁你喺個招呼嘅過程裏面咧，譬如即係自己係中國人、香港人，你會點樣去表現自己嗰個食物嘅文化？我記得咧有個 整個咕嚕肉啊， 唔係嘛咁難都做唔到。唔係我自己就咩嘅，即係可能蝦仁炒蛋咁啊算，係咪？即係咁樣比較簡單啲啊嘛。咁但係我記得我個同學咧好認真咁樣預備啲茶樹菇嘅湯俾佢同屈嗰啲同學去飲，大家都係it's nice。 好难顶啊嘛， 即都系咁样同佢讲，咁啊结果大成大锅汤系剩晒喺度嘅，咁系咩咧？我相信系即系有时食物要去代表自己嘅国家民族或者系一个身份认同，你都要去受到其他人嘅口味嘅，吓咁呢个系即系我第一个觉得好重要嘅体会，所以有时可能我哋要系一啲代表到我哋民族嘅食品，如果要向其他人去展示嘅时候，可能真系。要大眾口味多啲。第二樣就係我有個日本同事咧，就成日同我喺度講，佢買唔到喺香港買唔到麻婆豆腐醬，即係佢中意食嗰啲。咁誒，即係會覺得我一個中國人咧，會係對麻婆豆腐係應該有一定嘅認識嘅。咁就向我請教買到邊度買到啲麻婆豆腐醬。咁但係即係嗰個過程裏邊咧，我發現原來日本嘅麻婆豆腐醬係日本嘅麻。 啱嘅， 系啊，另一件事，好得意。 系啊，即系正如你喺亞洲第一啲地方食炸醬面，肯定系同我哋喺香港雲吞麵包嘅炸醬面系唔一樣啊。就算乎係中國入邊，你南方同北方嘅炸醬面係講緊完全兩件事。 但韓國人會話俾你聽，炸醬面其實係韓國發明嘅。 係啦， 但係就係咁樣。 亦都要講下，即係咁樣。我哋去韓國旅行嘅時候都有講啊，就好似係樂言講定係就係、是、山東傳過去嘅，即係炸醬面啊。就係呢個都要講。 係啊，不過即係歷史又好特別嘅。你頭先我哋講好多，好似話大家都要爭嘢玩咁樣啦，即係呢樣係我嘅，我唔認。總之咧，我就以模仿為恥，就擁有為驕傲咁樣。但係歷史上又完全唔係咁。我哋見到喺十九世紀末期嘅時候咧，即係當年明治維新嘅時候咧，當然日本就行全盤西化啦。佢哋好引以為傲嘅咧，就係佢係亞洲差唔多好少數嘅國家咧。佢做國宴嘅時候咧，佢係 serve 法國菜。 真巴閉， 係啊！即但係佢會覺得咁樣係巴閉，即係佢亦都唔會覺得模仿為恥，但係佢亦都好欣賞嗰件事，覺得嗰件事可以做到佢嘅目的。佢亦都你都見到其實喺法國菜，所以喺日本嘅相對嘅傳統咧係近代傳統係耐嘅，所以亦都慢慢去改良，有啲日式法國菜嘅 fusion 到而家。咁即係佢當日又冇話嗰、那個唔係法國菜嚟㗎，係我哋嘅。佢有冇咁講嘅？ 但係你其實睇翻嚟，我頭先講翻茶嘅問題，喺七十年代其實喺台灣點解會發生呢樣嘢？同台灣當時失去咗聯合國國籍，失去咗呢、這個即係國際嘅地位，都有關係嘅。佢哋後來點解將佢叫做中華茶藝？佢哋嘅其中一個宗旨就係要推廣呢個中華茶文化，點就講到好似呢個係。中國嘅即係古老嘅傳統，咁其實佢哋希望達到嘅一個目的就係好似頭先所謂嘅 gastro diplomacy， 就係用呢一個方法去凝聚翻可能海外華僑啊，或者其他對台灣認同翻台灣係中國文化嘅一個 主導者又好點都好，即係係一種 正統， 係正統咁樣嘅諗法啦。咁當然依家啊呢個幾廿年前嘅嚇陳年舊事啦，但係即係佢當時係有一個咁嘅環境去醖釀咗呢一樣嘢。 係，所以你見到即係外交都唔一定講船堅炮利，或者係大家即係外交官嘅即係大家嘅隔空開火嘅，即係好多一啲細微嘅地方都可以做到外交，例如食物咧，我亦都令我諗起，可能我哋另一個集數可以講嘅，即係唔係淨係乒乓需要外交啊，即係唔係淨係排球需要外交，唔係淨係體育需要外交，即係食物啊、飲料啊嗰個外交功能咧，其實即係大家係起碼當時係認同 的。國宴俾咩你食就係啦，即係你頭先你講話日本咁，或者上次以色列定係唔知，我唔記得邊個國家啦，就係因為有國宴上面出現一啲。好似唔係好適合嘅一種食物，咁就有啲爭議，咁成日都會出現呢啲咁嘅事。 不過講到底，其實外交嘅問題都係品味嘅問題。 係，我你都知道我不嬲好重視啲嘢 嘅。雖然你話品味嘅問題都係美學嘅問題。 係，梗係啦，即係唔係？我個講法係，即係愛一件事係同你嘅美學有關係。即係你有啲嘢唔係逼你愛你就愛到嘅，你夾硬愛你嗰樣嘢根本你覺得唔靚咧，就好大件 事。成件事做出嚟好靚咧，佢邪惡你都未必會好討厭佢。 係啊，即係但係有啲嘢你真要靚啊，即係有某啲人啊，唔係我啊，都會好欣賞，譬如話即係二戰嘅時候德國服裝咁樣。咁大家知道啲邪惡嘅納粹真係應該要鞭撻嘅，但係好多人都講要鞭撻，但係佢啲衫真係好靚喎咁樣，係嘛？咁呢個好難。嗰件事好微妙，就係你明知佢好邪惡，明知佢好衰，唔係，但你都會欣賞。咁所以喺嗰個傳統再做嘅過程又好，你邊樣嘢靚唔靚又好，你既然要反思裏面背後嘅來源都好，但同一時間靚唔靚，做得好唔好，始終係呢啲問題嘅關鍵。 Thank you.